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哦，冇嘢。 今日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啱啱欧洲国家杯结束。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一如所料，哈利简尼嘅窝就依然强劲。 唔使睇都知系边个赢啊，因为我呢边整个鬼。 系啦，应该咁讲，当英格兰啲 fans 除晒裤打飞机啦，成英伦海入咗白色嘅时候咧，我觉得英格兰会输噶啦。哇！打飞机啦，即一阵腥臭味全香港 Facebook， 我啊嘛扑街咯。不过唔重要啦。 算啦，第二名都算系超额完成噶啦，唉。 诶，又是咁收腹肌嗰个风着之旅，我又已经延后咗两年啦。 好，我哋开始啦。 好，首先就系分事，一则咧就系声优田中正彦结婚。咁就田中正彦咧，我对佢印象咧就仍然停留喺咩啊？第一神拳未奸柴了。 我嘅话咪系呢个《Full Metal Panic》入边嗰个九龙咯，即系死极死嚟死去都系佢嗰个咧。 原来佢系高达嘅麦高比嘅，都系喺个好老牌声优啦，真系好老牌啦。系，但系我就一，但系佢因为佢长期喺西洋玩其他系，所以就好少听到佢演出咯。动画就咁啊，恭喜佢啦！我唔知佢有冇仲系赛分定点啦，亦都唔重要一样嘢。好啦，跟住咧就新啲一个新作《Sanda》。就板垣巴流嘅一套漫画作品，咁就动画化。板垣巴流咧最大优点就系咩？佢同佢老豆唔同，佢作品系会越速嘅，嘢都唔好长。 咁佢之前嘅套作品《Beastar》应该大家应该会有听过 系啦。虽然最有名系最有名系首歌，又话 Sobi 靠佢呢首歌咧打响名堂噶，好老实嘅，真嘅嗰首怪物。好啦，首先就系其他大新闻嚟嘅，角川就收购咗动画工房。动画工房算是这个动画业界，算是一间叫做什么声誉几良好的动画公司来的。 它成立了很早的，但它真的自己做独立制作，其实就不是很久之前的事。在我们眼中不是很久之前，其实都是公元2000年，就是24年前。但相对其他一些比较后期先大家都会熟悉它，但它出的作品真的很少不掂的作品。 应该说就 keep 住有一段稳定水准，即是说是 Yuri 啊，养少女若野奇君。跟住New Game， 刘健身少女， 个蜜妹， 跟住最新嗰套咪我推咯。 佢出嘅作品咧，通常会比较偏向轻松啊、萌艺啊嗰个方向。最主要系嘅制作质素，喺好多作品个质素可以好卵恐怖，尤其是嗰啲设置轻改，可以配部垃圾嘅动画公司。我唔系讲紧 P 乜嘢嗰间啊，但系佢嘅水准系好稳定，无论原作嘅水准如何都好。虽然攞得到俾佢改编嘅咧，又好少，真系好垃圾嘅作品，大不了系冇乜名气嘅作品，最多系咁嘅啫。 但基本上 keep到稳定嘅，佢嘢系属于叫做信得过咯。即系喺动画界里面，佢作品出嚟嘅唔会差得太紧要。 再加上而家套《我的大孩子》就红到半啦，红到爆啦。咁我相信呢次系角川主动去收佢翻嚟嘅，因为之前其实角川同动画工房已经有相当多嘅合作㗎啦。啱啱讲 New Game 佢咪就係佢㗎囉。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上次我哋提到角川，唔係讲佢单双化單啦，係讲佢业绩嗰时都有提过，佢喺动画方面嘅业绩系相当地唔错㗎。其中一部分就係因为我都孩子，再加上佢之前同动画工房合作，所以佢呢个算比较似系咧，将一个好有能力嘅第二方收归咗己有嗰种情况。如果用游戏业界比喻嘅，真系就系咁样去。对两者嚟讲，动画功夫会有一个更加稳定嘅水喉啦。对角川嚟讲，就有一个摇钱树嘅级数嚟噶啦。 同埋一样就系，起码佢一个稳定嘅动画制作公司咯。因为你始终你呢个年头，你自己有 你下下靠 P 九咩？唔通？即系都唔怕开埋名啊！次子轻改啲垃圾出嚟，下下塞落俾 P 九度，屌嗱声真系即系惨遭动画化。咁你有动画工房之后就，你将啲优秀睇好种子选手级嘅作品就俾动画工房动画化，嗰啲次子级嘅咁咪俾 P 九咯。喂，嗰啲就冇乜所谓啫。你之前已经糟蹋咗几部噶啦，我记得仲有一部《主君主熟再吃》嗰套都系惨遭动画化，咪就系。一样咁嘅情况啫嘛，所以其实角川系需要动画工房多过动画工房需要角川嘅。虽然呢个年头逢系动画制作公司，其实都系想要多啲钱噶啦。如果唔系，啲制作都会咩啊嘛。 对两者都有个好处嘅，咁啊，即系会唔会因为咁而家到动画工房唔再接其他或者减少啦，其他公司有个有少少担心嘅，不过应该睇下点咯。 都冇咩好担心噶啦，讲真呢啲嘢就 咁，我啲盟团系中意睇动画工房嘅嘢噶嘛，啊。 好 咁啊，跟住都系个虽然唔系收购，但我觉得好，我已经系类似收购嘅嘢嚟噶啦。Sony 就同呢、這个Pocket Pair 即是呢个华兆帕鲁嘅公司就合作成立公司，好多人都将佢讲成三间公司 ，Apex 咪真系 Sony 咯，大佬 咪就咯， 即系基本上就系收归国有咯，未到收归国有嘅，咁样合作整起嚟，咁啊，但系有少同啱啱嘅情况有少少唔同啊。因为 Pocket Pair 原本咧嘅合作应该系偏向 Microsoft 嗰边嘅，帕鲁系HGP 嘅首发游戏嚟噶嘛，而且佢亦都系暂时系冇 PS5 嘅版本嘅，有 PC 啊 Xbox 版。咁但系佢今次一个屈尾十就同呢个 Sony 合作，呢啲咁嘅情况，梗系睇边个俾钱多嘅啫嘛。咁啊，佢个合作模式咧就似乎系想话。又有 Sony 音樂嗰邊，又有做動畫嗰邊，即係 Apex 咯，即係好明顯就係想做多媒體動畫化又好啊。 咁 Sony 希望有佢 Pokemon 噶嘛，即時老翻嘅。 我就唔算好睇好啊，即係遊戲好唔好玩係一回事，但係你話佢作為一個 IP 要攞嚟去做其他嘢咧，就我就覺得有少少窄了。嗱，你可以聽翻我哋當年講佢嗰個專題，覺得佢遊戲本身唔係咁排斥噶，但係佢如果要合作搞啲咩多媒體化嗰啲嘢咧，我覺得有啲困難了。如果佢冇啲咩太大嘅改變嘅話，即係 咁 Sony 啲嘢算啦，佢有大撚把錢，錢佢又多啲事咪買咯，需要咪算咯。 我首先第一样，你先喺你 PS 上面出翻只 game 先啦，我乜都冇讲，你到而家我哋开麦呢刻为止，佢都未有，亦都冇宣布过啊。 咪上咗 PS， 你 P 不，我唔重要嘅，讲真 ，PS 唔， 你 PS 五都冇嘢玩噶啦，你讲呢啲 咪就咯。 我嗰个可能有几有趣嘅 PS 五啦，喺 eBay 上面就有人出售一部宣称系呢个 Pizza 机，第一望你就知道佢系 PS5 嘅原型机。呢、这个样呢、这个碌我系以前真系见过噶，系唔系真系当初部开块机就长出个样子？我真系唔知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嗰部 PS5 系派马拉人啊社长嚟噶嘛。系啊，开麦呢一刻咧，我哋个嘢已经下咗架啦，搵唔翻啦。咁啊，应该系受嗰啲某啲地方压力或者咩，俾嗰啲人发现咗啦。咁样即系嗰阵时咧，啲人话佢原型机定系开块机乜乜七七，但系后屘就俾人话丑成如何那样噶嘛，就系、是、嗰一部嘢。即系我嗰阵时以为系吹水嚟嘅咋，结果应该系真系有造成开发机。嗰阵时讲嗰部系模型机嚟嘅啫嘛，即系得个壳嘅咋。应该系嗰阵时俾人串过佢啲样证，佢砍掉重练咗嗰一部之后嗰部，咁应该就俾 Sony 嗰边发现咗，然后就施加压力啦。即系因为呢啲嘢以我所知咧，每一部开发机咧，佢都有自己嘅偏好嘅。又知道系边间嘢流出嚟，嗰间嘢准备食保密协议嘅官司咯。你当初你签晒保密协议噶嘛？呢啲嘢你流出嚟，你仲唔告捻到佢死？应该咁样，所以就下咗架啦。咁样 正常嘅，你呢啲乜嘢落讲真，佢唔系想乜用咩 pizza 机做掩饰啫，就系呢样嘢系卖出街啊嘛。 我记得好耐之前有部呢、這个有部 PlayStation 嘅原型机啊，系嗰阵时系咪俾 PlayStation？ 我唔记得咗啊。即系当年 Sony 同老任合作嗰部超任兼容机啊，就叫 PlayStation 咁啊。嗰阵时一开始系同而家后屘生出嚟嗰部 PlayStation 冇完全冇关噶，即系同名咋嗰部啊，都有人攞过出嚟卖噶。即系可能嗰阵时管理冇咁严格啦，毕竟而呢个年代后屘先俾咗多呢啲咩保险协议咁嘅嘢噶嘛，咁样唔噶，几有趣啦，咁样一嚿嘢。 好啦，再另一单就更系只有香港人会觉得有梗嘅，虽然系个几地狱嘅梗。伊藤润二就同 Hello Kitty 合作搞联动，本来就好冇，有讲真，山野啊同其他嘢搞合作已经多到我数唔晒啦。但今次咧搞合作伊藤润二，咁仲要富江，咁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 Hello Kitty 藏尸案，所有香港人一定一个反应就一定谂到呢件事嘅。因为富江系可以，即使俾你斩去一嚿，可以会生翻个完全嘅富江出嚟。而当年 Hello Kitty 藏尸案。香港人一定会知噶啦，因为太震惊啦。咁如果系后生嘅，虽然我觉得听我嘅节目都唔系后生去边嘅。 香港十大奇案之一啦嘛。 系啦，咁呢件事都几多所谓叫咩灵异事件啊、邪门嘢嘅。咁大家就反应就系、 Hello Kitty， 哇，怎么咁邪？系所有人都咁谂嘅，我系识所有睇留意嗰单联动嘅新闻都谂到呢件事，都冇话唔恐怖。不过就依，不过依系只有香港人先至明白佢恐怖喺边啲地方咯。咁外国系唔明嘅，咁就冇所谓啦。日本百无禁忌嘅，咁好啦。咁另一单嘢 几贴身嘅， 唔意外嘅，因为香港人贴身，因为香港加好少， 加价就好唔意外，但系个幅度就有点意外咯。 咁就加成加差唔多系一倍咁滞啊。最平嗰个 plan 即系香港人绝大部分嗰个 plan 咧，成 PC game 版本咧就29+49，即系七成啦，转咗。Ultimate 咧就85+100。如果最贵嗰版本咧就系即系 Game Pass Co 嗰个版本咧就系340-409。而家都有啲 game 咧就系咩咧？如果平板嘅话咧，有啲 game 新 game 系冇即系冇即刻有嘅。 嗱，搞清楚啊 ，Game Pass Co 系年费嚟噶，你数翻每个月其实都系30几蚊嘅啫。佢有个月费缴同埋一个年费折扣噶嘛，个折扣幅度少咗其实。月费是没有动的，一年400几，那你一个月就是30几元咯。其实就不是真的很瓜的，只是说这个如果你 PC Game Pass 是月费 去比的话有点恐怖的。 除了是 买新电脑送我三个月之外，我印象中没什么香港人会特登为了个 Game Pass 就去比钱咯，就是送。 即是如果你玩 Xbox 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全部啊，总之我见到的例子就是直接上 Ultimate 的了。千几蚊平均每个月100蚊而已，你宽频钱都不止咯。即是 即是如果不是应该讲就是如果你有这么多 你每个月都在一路 keep 住去玩 game, 去试 game 的话得的 ,OK 的。但如果好像我这样，我三个月他送我三个月，我买部阿里送我三个月 Pan, 我玩完隻人龙七外传就算数了。咁啱好咯，依个价钱我唔想俾多噶啦呢啲。 唔该，主要最大嘅都系个月费嗰个 PC Game Pass 系贵咗咯，即系你想迫不易玩下嘅就冇咁抵咯。因为有唔少人系想玩嗰阵时先玩一两个月几廿蚊啫嘛，连买只 game 都唔知啦，本来咁样讲噶嘛。 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啦，而家就系咩？不论系PlayStation 又好 ，Xbox 又好，总有咩？有 game 出，我咪俾钱咯。咁冇 game 咪玩咯，唔系唔俾钱咯，咁简单。 咁另外咧就系、Xbox Game Pass Console 嘅 console 版就冇咗啦，取而代之嘅就系呢个 Game Pass Core 嗰呢个版本咧，就系、是、唔包括呢个首日游戏版，即系有啲游戏系一开 game 就入 Game Pass 噶嘛，嗰部分唔包括，咁啊价格比较平啲咁啊。我其实到咗而家咧，佢个 Game Pass 嗰啲。品名啦，即系越嚟越多。以前系得一嚿嘅啫嘛，当年出 Game Pass 得一种，后屘越出越多，而家出咗4-5种计划，真系睇到头都痛埋。 好嘛，好项目 Sony 咯，出9000几种计划， 都系咁啊。就算系佢最贵一个，其实而家加完价之后100蚊，你话系咪真系好贵咧？咁你一个月玩一只 game 都唔止呢个数啦。咁啊，其实都仲可以嘅，不过主要加喺 PC 嘅，系啦，同阿主加嘅喺 PC 度，唔重复咁多啦。咁样点都会有啲贵咗噶啦，不过就算啦吓。 好啦，咁头先我讲到人龙咧，咁讲下啦，人龙咧新作啊，延伸作唔净系嗰啲乱咁搞嘅，我搞作唔知。总之人龙咧就咁选嗰个港区系女子选手咧，咁最终结果出咗啦，10个选中女士啦。因为有个已经系有生咗8个仔嘅 YouTuber 啦，包括咗我哋非常熟悉嘅Eleko 同埋招募 Miwa AV 女优咧，前 AV 女优就似谷嗰部，咁现役嗰个就本香爱，咁就前偶像嘅十足Otopa 啊，赛车皇后嘅无岛圣子，嗰、那个阵嗰、那个、类别都几散，即系叫做咩嘢类型都有啲。 我谂佢系特登想咩嚟都有啲嘅，因为如果你话港区女子嘅话咧，我谂呢度得三分之一符合我嘅一般印象嘅啫，一般港区女子嘅印象，即系我嗱先讲下所谓嘅港区女子同我哋香港系冇毫无任何关系，佢讲嘅港区系指日本东京最捻贵嗰嚿嘢嘅嗰个嘅地方叫港区啊， 喺台场附近咯。 啊、所谓港区女子都不是说在那里住的有钱人，而是只是在去那边度吃饮吃食和 Sugar Daddy, 大家明白那些、啊、就是高级一点，高级不是那些。 就是在大家那句在港区铺开的女子啦。 都不是铺的啦，他们不是在那里消费的。他们在那里饮饮食食但是不消费的。都是主要靠 Daddy 的。就是那类来的。嗯。所以你说他里面那些女虽然我以为你说我以貌取人都好 真係有大部分都唔係好似，但我覺得佢可能係呢個遊戲上面就係會要想你各種各樣唔同嘅女俾你揀㗎嘛，所以佢先特登揀到咁散嘅。如果淨係講港區女子呢，呢個入面得三分之一左右係符合嘅既有印象㗎啫。 俾我留意到就係持續嗰部就係、是、持續嗰部呢，佢做 AV 女優出道年代呢，就應該人龍思路嘅。因為人龍思路年代選嗰部 AV 女優幾乎退晒休啦。即系几乎，就好似得翻一个系未退休嘅啫，其他全部已经退晒休啦。跟住去到而家人龙八之后啦，先轮到似屋嗰部，仲要话佢已经退咗休咯。而家系做咩嗰啲拍下影下相啦，做主持咁样嗰工作噶。哇哇，都几好嘢喎！轮到佢啦。根本香港唔使讲啦，佢现役嘅，唔系而家以前好兴嘅，以前人龙系好中意选 A V 女优嘅，依排就越嚟越多花样，即系嗰个选手就咩类型都选啦。咁我都系好蛇嘅，多啲花样睇下嘛。反而又讲你又唔系谂住俾佢脱，又一定要搵 A V 女优啫。性感相都唔使，甚至性感片都唔使拍嘅，佢哋嗰啲纯粹系叫做做角色啫嘛，所以冇需要嘅。嗱，好啦，咁你讲另一单嘅，就系、是、龙林水产省公式支援嘅天瑞啲小道机，咁就动画播咗啦，播两集，虽然都系一人睇，但应该会睇嘅。俾考证厨就话：，哇，你种米嗰啲技术好先进、啊， 基本上系现代种米方法啦。 系啦。 除咗冇用机械之外， 系啦，咁由开发者都讲嘅就系、是、希望大家认识到真正农民，所以佢唔想用得太古老就系、是、农作方法。呢、这个我接受嘅，呢、这个佢又唔系话所以历史考证片，佢你唔需要讲翻喺飞鸟年代个农民点去种嘢，冇需要噶呢嘢，纯粹系叫做咩？大家知道现代即近代啦嘅农业嘅种方法。呢、这个我觉得够嘅，其实我觉得冇呢样嘢，我觉得唔使话太过考证时代嘅。 而且你做动画嗰时候 ，PS 嗰边都话啦，你如果要考证翻古代点样种米啊，你仲要还原翻出嚟咧，太过困难啦。再考虑翻原本佢系想推广呢个种米噶嘛，当年嗰只 game 出，唔系动画啊 game 咋。嗰陣時已經講過啦，佢係想去推廣種米啊嘛。咁你梗係推廣一啲而家人做到嘅種米方法，而唔係嗰啲已經而家復刻嚟都唔知 失傳咗好耐嘅古流方法啦。 即係你復刻嗰扎嚟都冇用噶嘛。你而家你要為你想引誘多啲人去種米，推廣種米呢樣嘢，你嘅推廣現在嘅人點樣種米噶嘛？嗰啲包正廚真係挑呢樣，我就覺得有啲過火咯，即係。过算啦，咁啊， 呢个冇熟，唔系呢个就好小事嘅。佢同阵间我会再讲呢个考证系好小事，不过呢个嘢阵间再讲。讲咗单系好对魔人嘅嘢，咁依间对魔人依间公司咧，一直以来我认为佢咧就咩咧，出普枕卖 CD， 佢最大因为佢有 game 出嘅，咁而家对魔 RPG 系 keep 住有出新嘢嘅，咁对魔 action 就唔知啦，冇玩啦，但系 keep 住佢咧每年 commit 咧，佢都会有出啲叫做咩？抱枕啦，挂布海报啦，阿 Hika 我 T 恤啦，我见过人着噶，我琴日嘅见过，我心谂你真系着出嚟啊！你大佬你着出行一街唔俾抽到你啊！你点搭火电车出嚟噶？不如唔重要。 你对魔眼呢档嘢啦，系我嘅印象啦，所以我唔中意佢啲作品本身，又系唔对我味大啦。我对佢嘅最初印象就系啦，佢哋包仔啦，系向来都系个脑洞有点大啊！ 今次新花样就系、是。即使入冚嗰塊布，但係設計係屁股，佢仲特登加咗啲特登嘅軟素材，等你揸上嚟舒服啲。 重點係佢廁紙筒有兩種，一種就係嗰啲平嘅成塊嘅，仲有一種咧就係佢個口得一個好窄嘅口。當你掹佢出嚟嗰陣時候，佢中間會斷開咗。 啊！ 屁股造型啊，咁你諗下個窿會開喺邊度咧？即係我喺 timeline 見到嗰樣就係、是。黐鸠线，我真系讲黐捻线呢三个字可以形容佢哋嘅啫，即系佢啲脑洞系放下啲 发神超级发神经，但系好有佢哋嘅风格，真嘅。因为佢依间公司出嗰啲产品系古灵精怪，咩都有，创意十足咯。虽然我觉得好离谱，变态方面啦。 即系我唔知话佢好实用定话佢好唔实用好啦。 不过自从佢净系出埋嗰死人手游 game 啲唔收网 game 咧呃钱之后，我冇留意佢咁个嘢。以前都仲一年出一只，系咁以扮下嘢出只普通嘅2000零 yen 嘅传统电脑游戏，但系而家都唔出啦，净系抽蛋咁，我系算啦，费事啦。同埋佢事太多啊，佢每基本上佢每年我觉得佢净主要收入就系咩咧？ 一次 commit 嘅起码出七至八只嘅嗰啲所谓叫做 CD， 就一大堆叫床声，然后咧就卖抱枕，即系其实卖抱枕送 CD， 哇多到嗰只咧，哇黐紧线，你出咁多，即系叫即系主即系主要业务范围，咁我就冇兴趣啦，冇留意啦。好啦，咁头先我讲个考证，咁我当然我唔继续去跟进我哋亲爱嘅 UB 啦。 先讲一个我哋之前讲过嘅跟进啦，即系佢之前就俾人捉到佢用咗呢个关元铁爆腿个 logo 系嘛，咁佢而家就出嚟道歉，咁但系咧道歉都冇用噶啦，因为佢而家嘅俾人陆陆续续俾人捉到更加多，你道歉一单，然后就爆多几单出嚟，系攞咗人哋嗰啲素材啊、資料啊嗰類嘢，咁有啲甚至係你話歷史古代嘅嘢就 OK， 嗰啲係算係變咗共同文化，但有啲係現在嘅喎，現在最人識嚟嘅喎，咁我即係難睇咯。 例如話係就喺嗰啲宣傳展裏面見到《鬼滅之刃》嘅周邊嚟展覽，就係我睇反應就係你賣啊嘛。你揾食都行远啲啊！你即系卖厨餐具铺头路咧，卖个嗰日本洋娃娃装饰品摆到我都觉得算啦。但系你唔好揾鬼灭啲嘢啊，大佬！ 即系佢系好多系讲紧嗱，冇错，古代文化呢啲嘢你基本上系任用嘅，但系你 copy and paste 就系另一回事啦。有好多好明显嗰啲花纹啊、细节啊嗰啲嘢咧，直情俾人捉到个出处啊！你呢样你就冇得赖啦。 而且仲有啊，因为呢啲未计啊 ，Wiki 里面搞修订战啊，改到话咩本来信咗位俾阿尼再做城主，跟住我睇佢个设定，咦，可以鬼佬写嘅，你边度嚟噶？即系好怀嘅，我从来未听过阿信咗会话，即系我未听过有咁嘅典故嘅，即系去到就咩，你都几不择手段喎，你吹大即系嗰句咯吓，刘德华话斋，吹大啲啊，又吹啊，嗰只嚟嘅。 喺两三个礼拜之前啦吓。日本就整咗个联署，就要求佢停止发售。咁啊，我唔记得佢系喺日本停止发售定系咩啊？应该系日本停止发售啫。就原因就当然系因为佢乱咁篡改日本历史啊，叭叭咁样啦。咁啊，喺我上一次确认嗰阵时咧，佢暂时有75,000人做联署，都算几多下噶啦。因为一次游戏啫，大佬。咁啊，日本参议院嘅议员都话要去上报政府单位去调查。咁我又觉得有少少夸张咗啲喎，老老实实。虽然只 game 应该系真系系一种鸠做嘅状态，即系点解会捉到咁多copy 啊、抄袭啊、攞人哋啲嘢嚟用嗰啲嘢？我觉得原因系因为佢哋随便对，觉得呢件嘢系冇乜所谓，求其堆砌一嚿嘢出嚟。当你不务正业，你做游戏就唔专注喺游戏上边，你整啲素材啊成嗰阵时，你根本就冇咗好好地做个考证。咁我随随便便车落去，咁眼里嘅人，尤其是而家系俾人放大检视嘅状况之下，梗系会一一佢将你件原本嘅嘢整出嚟啦。理论上应该要搵人画过噶嘛，嗰啲嘢，咁呢啲嘢俾人捉到就其实真系几难睇，有好多系有啲望起嚟好似系日本嘅嘢，咁啊抄旧嘢翻嚟，咁啊另外佢把剑都系噶，咁啊搞到去议员都真系关心啊，真系几老啊，老老实实，咁但系。到佢真系出嗰阵时，我真系唔知点算。你而家只系暂时大家见到嘅部分，已经咁多俾人捉咗出嚟，你系唔知边个 copy and paste 嚟噶啦。唉，不过就算啦，呢套嘢就 系应该咁讲，唔系算系今日讲到呢度，放心六仲有嚟啊，最近仲未卖噶，仲有排搞，同埋就系我对平权论好有信心啊，佢哋绝对唔会放弃地继续搞事。你越屌佢，佢越坚强。 算啦，咁啊，好去我哋另一个东北方邻国台湾嗰边。话要跑排球少年嘅 Only， 咁本来就冇乜嘢嘅，咁但系因为有好多人去代理去检举呢佢哋，咁结果咧个活动就受到代理嘅关切，最终就要停止。同人嚟讲，有唔少作品系冇授权、冇公开授权二次创作噶嘛，所以佢要施加压力嘅话咧，基本上你收硬皮嘅。因为佢系。单一套作品 only， 所以你要施加喺压力嘅上面更加大。你全场所有作品都会 high 到我呢次系排球啦，咁啊，佢就 high 到排球嘅版权。咁嗰边代理当然可以代原公司去要求你点点如何那样啦。据说就系又系嗰啲窝内斗，我哋之前有讲过，不过好似嗰阵时讲系中国的，虽然 IB 嗰单都有类似嘅情况啦，就系我讨厌呢个人。我想搞死佢，咁我就走去检举， 之前 iWin 就系同国家机构兼具啦，呢次就同代理兼具。咁代理见到有人去用佢品牌，咁佢未必系一定好积极想搞你啊，但系佢收到投诉喎。但佢如果佢无动于衷嘅话，可能会好麻烦，我唔肯定啦。总之佢而家就因为咁关切，然后因而再取消咁啊。排球喺嘅代理系应该系宁波。咁我唔记得之前有冇报，好似有又好似冇，因为唔系真系好咩啊。其实之前我英都试过公里俾人叫停嘅。我唔知系咁啱好啊，定系真系净系得佢先会咁样做啊。我英嘅代理都系宁波。咁可能系宁波对于呢啲方面揸得比较紧。毕竟有时呢啲同人展呢唔系大家想象中咁样，大家鍾意佢所以画佢啲漫画。如果呢部分大部分都会睇睁眼闭眼嘅。但係有部分呢系出啲同人周边。因为你出到周边嘅话呢就有机会会同呢个原作嘅利益产生冲突。你漫画嘅话就通常唔会同呢个原作利益产生冲突。我哋专题有应该有提过㗎。总之喺一般嚟讲二次创作点解会大家通常会隻眼开隻眼闭，因为佢冇明显地对原作产生过啲咩利益冲突。即係你原作唔会画你本漫画出嚟㗎嘛。你本同人字原作系卖唔卖都冇所谓。但係有啲系讲緊你出隻杯，你出隻同人水杯，出隻时扣嗰啲嘢。你出完官方出咩呀，就会有个利益冲突喺度啦。以我所知，尤其是 Only 活动入面呢，更加多会常见呢类咁嘅嘢。咁可能係因为咁，所以佢唔俾，因为代理唔係而家嘅代理唔係淨係出代理本到动画返嚟，咁算佢仲要出精品性㗎嘛。咁如果你出咗嘅，咁你有机会影响到佢哋。应该係因为咁而唔係佢哋要赶住你哋同人字创作。不过就对佢某啲人嚟讲，你出唔到精品就真係唔好想出嘢，都有见唔少嘅，毕竟本係好难赚钱嘅嘢，大家明嘅。咁又系啲锅里饭囉，即係你自己互相检举搞啲咁嘅嘢，但係唉，日日见到你锅里斗真係发嬲死呀，真係。 係咁㗎啦。好啦，咁讲下。 我哋讲返啲本地㗎啦。虽然就唔系而家呢个时候传出嚟㗎啦，不过即係我见到某条村我就真係忍唔住呀，唔好意思呀。咁喺之前我哋讲九展嗰阵时候，我哋有提到，但我哋跟住身份唔记得提，就系咩事呢？动漫节就宣布佢哋两样嘢，第一就系个 cosplay paradise，cosplay 可以入场嗰嚿嘢。原本系用 cosplay 嘅话就要免费入场嘅，而家要收20蚊，再加网上登记。咁呢样咧就还好嘅。因为你本身 入场券都10蚊啫嘛，好似都系十零廿蚊啫嘛，场券都系。 嗱，屌下先，你几耐冇去过飞？你几耐冇买过飞？唔系冇去过。 我同唔系几耐冇买飞，系几耐冇去过。我不嬲唔去动漫展噶啦，书展我都叫做咩啊？收工有时行开去先可以去嘅咋。 OK， 总之动漫展好耐好耐之前已经唔止廿蚊噶啦。 哦，咁就 咁。我印象中已经系四五十蚊噶啦。 咁我真唔知啦，因为我系唔睇嘅。我对我讲，我书展好似都系，书展好似有冇加价都唔知，冇乜印象。书展唔系，系反而即系佢八通啫，我都去到。 总之登记定系廿蚊都系好小事嘅。咁啊，相对比较贵，影相嘅就要80。 哇，都几贵，都几乸你喎。 咁啲人咪讲笑咁讲系。咁我你又相机又成啊，你咪 cosplay 我系想乱换装娃娃嗰条友仔嗰条肥佬囉，即係攞住上相机整个反光眼镜，咁我系 cosplay 嚟啊，咁咪收20蚊。佢嘅定义就係、是、如果你唔系攞手机以外嘅嘢去影嘅话呢，你就要即係你孭住啲单反啊嗰啲，简单讲专心对龙友啦。对佢哋嚟讲80蚊系咪多呢，我就唔知道啦。其实呢两样呢其实相对都系小事嚟嘅。最重要系佢同一时间传出系佢会禁止喺其他地方 cosplay， 呢个先系大捻镬啊！我话你听，你个场佢话大咗 double， 向来个场有几大有几重要，其实我真系唔 fucking care 啊！老老实实，因为大部分人影相咧都系喺会址嘅其他地方影嘅， 系喺埋啲集角位啊，空地，总之咩有个地下个画个背景唔系太离谱，唔系太个集太个集嘅。咁就整㗎啦。 咁你三楼展览厅外面嗰个地方啊，你试打一嚿后面都系海景嚟㗎嘛。 即系之前我讲开讲九展都系咁样啦，头期咁有个栏杆咁冇嘢㗎嘛，就 你入到室内排队嗰个位啊，嗰个位对外面系海嚟㗎嘛。你求其一个地方你外面都系海嚟㗎、即系 好大喺嗰边下嚟行我哋成噶嘛。当初点解会搞个 cosplay paradise， 都系想吸引嗰扎人啊，然后帮你做气氛噶咋嘛。咁佢而家就问题就系佢而家就系、是、应该就系投诉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啦。即系你知有时佢哋玩起嚟都几咩啊噶嘛。咁而家就变成要闩埋门，你只能喺你自己会啊 ，room 入边玩爆佢。咁你会场虽然大咗又成，咁但系点都系唔系好够用嘅人。我印象一边都几逼下嘅。虽然嗰个变成就系、是、外边俾你行嚟行去，会场入边咧就系啲龙友架晒架嗰间嗰啲嗰啲嘢。即系我唔肯定系唔系真系因为嗰扎人喺外边行嗰阵时候就太过扰民性啊。但系总之啲重点就唔在于收唔收费，而系呢样嘢。咁就有人话 ：，Hill 有乜嘢好好叻咩？我唔通我哋喺附近玩，我哋喺附近搞 cosplay 就唔入场。咁我睇下你点样样衰。我咁第一样就系、是、先生。就算你冇嚟过动漫节，冇睇过 cosplay， 你都应该知道会展嘅外边系长什么样子嘅、哦。你亦都知道动漫节搞嗰几日，香港系咩天气嘅、哦，都唔讲你而家已经热到咁嘅地步啦，34-35度喺嗰个地方，好天晒落雨淋。事实即系我都唔讲你落雨嗰阵时候，你冇定好逼好匿啦。你就算系正常太阳出嗰阵时候，10分钟你就变干柴啦。你嗰度搞 cosplay。你真系想死啊！真系，啲咁蠢嘅嘢都讲得出嘅，真系前世未行过嗰啲地方啊！排啲书展啊，成嗰啲经常系每一年每一届都有唔少人系因为排队嗰阵中暑冧低咗噶。你喺嗰边搞 cosplay， 你真系未死过啊！真系，你知嗰个地方咧，湾仔啊嗰啲地方，即系如果有海风吹住还好少少，唔系嘅话咧，就系嗰啲一栋栋嗰啲。 唔得啊！个位好乸热噶，你讲紧系书展啊，你由嗰位出，你又行，佢又系行出口出走嘅时候啊，行嗰条路都知道热到扑街噶啦。 你附近啲大厦全部玻璃幕墙，啲光喺度射嚟射去。你谂下你个位 置，因为嗰度唔系有名啊，你有名逼西就好凉爽嘅夏天，啲风大喺度嘭嘭声嘅，但系嗰度冇风噶。 即系嗰个位置绝对唔系你可以 cosplay 可以下嚟下个地方，讲啲咁嘅嘢真系冇乜常识可言嚟。 同埋就会展最大优势就系咩？佢地方够大嘅，冷气有冷气地方够大啊嘛。 本来系咁噶嘛，但系佢而家主动放弃咗呢个优势，当然都可能系因为 cosplay 实在太扰民。我唔知点解要咁样搞啊，睇下佢点样咯。毕竟你外边嗰度会场外边，你话搞气氛又好咩都好，即系你会场就算以我所认知啊，佢原本嘅会场佢话大咗 double 都好啦，都系非常之细嘅。第一唔系好够用，第二冇乜气氛。你如果唔系成班 cosplay 度行嚟行去嘅话咧，个气氛就差紧啲啊嘛。咁多年嚟都系咁样噶啦。啊，不过 我今书展会行，我书展一定会去嘅，因为就算系冇书买，去下打转都要嘅，啲传统嚟嘅。动漫展反而冇呢个传统，咁就。书展下个礼拜我开咪顺便讲两句啦，之后都唔会开咪，都唔会开专题讲书展，应该都、好啦。 跟住就系 AR 相关嘅，即系、最近出咗个新嘅 AR 玩法，或者主要其实系一个模型嚟嘅，就引起咗唔少嘅讨论。咁我借呢个机会去讲下我嘅立场啦。首先，我唔系好乐见呢件嘢出现嘅、我系乐见啲各种各样攞佢嚟玩嘅模型，哪怕我用唔到都好啦。即系百花盛放，总有啲嘢啱你玩噶嘛。但系呢，先我先讲呢嚿嘢攞嚟做乜嘢啦？佢系你怼张图入去，佢会生成一个作画嘅过程，由草稿开始一步步咁去到原稿。 连呢个都话，连呢个都假，都做假。 喺呢个年代咧，你好难由一个完成品推断到都系咪真嘅。如果佢有心要隐藏的话，当然都有诈人，又有唔少人系俾人捉到，咁咪另一回事啦。调翻转，一个手绘嘅画师要点样去证明佢张画系手绘出嚟咧？因为有部分画师好唔好彩地，佢哋嘅画风就咁啱系 AI 常见嗰种画风。咁佢哋其中一个证明自己唔系 AI 嘅方法就系缩时图。即系由草稿开始，哇，睇佢一步一步做出嚟咁样，因为 AI 系直接成张图生成噶嘛。理论上佢哋都有过程嘅，但系个过程同大家想象完全唔一样。佢系一个由乱码，好似花呢碌咁样，即系啲电视机收唔到信号嗰阵时嗰个花样，慢慢越去聚拢成为一个有意义嘅图案。其实系咁样嘅。咁呢个过程我可能大家都见过，但系同大家一般认为嘅绘图嘅时候个画法完全唔同㗎嘛。佢调返转去生就係、是、用 AI 去生成返，因为其实呢样嘢要学习其实并不难嘅。道理上系知道嘅，但系呢嚿嘢做出嚟我真係諗唔到佢除咗攞嚟冒充手绘之外仲可以攞嚟做乜嘢。 所以点解话就算我系用我系话开 AI 话，我都唔系好乐见有啲咩存在。我系乐见有唔同嘅应用，但系即系太容易俾人攞去恶用啦。即系 AI 咪 AI 博咯。虽然话你当我借机借阿爸，有啲人系理解唔到点解有部分话 AI 画家系唔中意将个 AI 标签化翻出去，因为呢嚿嘢基本上就系一个大卫之星。大家知咩叫大卫之星啊？立二战嗰阵时嘅大卫之星。就是先 mark 咗个嘢，你系犹太人，然后跟住送去边度，大家都清楚㗎啦，一样㗎咋。而家你只要 mark 咗有咗 AI 嘅标签嘅话呢，你个流量又好，你个各种各样嘢都好啦，待遇好啦，系两回事嚟㗎。即系喺 Pix 入面呢，如果你有落 AI 标签同冇落 AI 标签呢，个流量大概生咗三四倍囉。即系好明显地有个曝光差异喺度囉。都唔讲。有好多人系针对 AI 嚟去举报嘅，总之有少少扯远啦。咁啊，总之咧就系呢嚿嘢嘅存在会令到某啲人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利用佢去冒充佢系手绘。咁如果呢个世界本身冇对 AI 嘅歧视嘅话，根本就唔需要去冒充，即系破算啦吓。即系 好简单，就是、香港嗰个咁嘅出气公仔，啲人话 AI 艺术家，我哋嘅反应就系即系点啊？如果唔系人创造嘅嘢，可以算艺术咁？大自然算唔算艺术咧？大自然，大自然艺术家咪算版权咧？不过算啦，呢、这个唔讨论嘅呢样嘢啦。总之就对我嚟讲咧，就 A 呢、这个我即系话当系偏见好，甚至歧视都好，就系、是、对我嚟讲 A I 唔算艺术。 我亦都相信我系唔会说服到反 A I 嘅人，反 A I 嘅人亦都阻止唔到啲人用 A I 去管套噶啦。唉 ，OK， 剪捻咗佢算啦。总之枪。就只系攞嚟杀人，呢嚿嘢睇起嚟，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好有用嘅用途。你话闹着玩， 傻你做假啦，都话我啊纯粹教咗佢呃人咯。讲完， 如果呢个世界对 AI 毫无任何偏见，冇乜嘢所以啊，咁呢嚿嘢咧真系博骨一笑嘅啫，只系闹着玩，睇下系好好玩嘅嘢嚟嘅啫。但系喺而家深度对立嘅状况之下，呢嚿嘢存在，只会令到尝试用 AI 冒充手绘嘅人。更加容易冒充到，所以我是不是很乐见这件事的存在的。那我算了，就是这两派是永远是不可能去谅解对面的这个世界。继续其实都跟这个 AI 有少少相关的。这个 YouTube 之前呢是有个网络版权功能，就是如果你的影片触及到某啲版权音乐嘅话，即系俾人认为咧某啲版权音乐啦， 佢会话俾你知，你条片唔可以，有啲嘢就系你条片因为有中国版权，所以唔冇，所以咧就算有分红都唔俾噶啦，不能分，即系冇钱分咯。 呢个系假如版权拥有者去咁样决定，即系佢可以决定噶嘛，佢有决定三种决定嘅，一就系要求提出版权警告，咁就系三个集满黄牌收工嗰、那个。第另一个咧就系将对方嘅盈利拨归己有，咁然后话都继续俾佢允许，仲有一个就纯粹下架，我记得应该系呢三个嘅。调翻转对上传者嚟讲咧，佢有时会俾个三个选择你嘅，一就系将嗰部分静音，二就系剪走嗰部分，三都已经系成嚿嘢收埋佢啦。而家咧佢就出咗进阶啲嘅功能，可以净系将你个背景音乐即系有版权嗰部分去分离咗出嚟。即系有时系啲人其实系因为一路讲紧嘢，后面整个 BGM 嘅啫嘛。咁但系个 BGM 有可能系有俾人扫到有版权，先唔讲嗰啲扫版权嗰啲误爆事件之类啦。因为我都中过嘅，因为我之前我个 channel 入边有时会将我啲 game pay 掟上去，尤其是打艾玛的歌啊或者嗰类嘢啦。音 game 嘅话，你就一定会有音乐噶嘛，一定有好多只歌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成段片冇晒声嘅话，就不如冇播。有几次我都系做完之后，俾佢辣到我版权，然后我算直情成个删翻埋。即系 我试过啦，有啲片佢话我咩侵犯版权，攞翻走咯。虽然又唔系好重要嘅嘢。 之前 Puzzle 咁样嗰只咧都仲好少少，我仲可以你仲可以睇我玩 Puzzle。即系你音 game 冇咗音乐，我真系而家我唔搞，我唔搞嗰啲嘢，就原因就系因为咁啦。只要成 Q 嘅手，因为咁样而食佢版权，就算佢唔系版权炮啦，先讲嗰个冇版权炮噶，佢纯粹就系静音咗佢。咁啊，而家咧佢一出咗新功能咧，就系用 AI 去将个音乐部分去咗佢。其实近年所有音乐类或者声音类嘅软件啦，新功能都系 AI 嚟噶啦。即系呢个功能咧，以前系有嘅，但系以前咧个功能系好鸡肋嘅。以前有啲咩去人声啊嗰类嘢嘅， 但系而家咧就佢可以直接对冲翻你个 set， 因为其实好容易嘅咋，你揾翻相关嘅波长。嗯出一个调翻转频率嘅波阵就可以抵消咗佢，有啲似你耳机降噪，冇错，你耳机降噪嗰嚿其实都系 AI 嚟，佢系用呢个原理去令到佢冇咗声，咁你相对嚟讲还好少少啦，你唔使突然间冇咗一段，因为我见到有啲片系会无啦啦冇一段嘅，就系、是、因为咁样，算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有时咧其实都系纯粹等我哋冇咁寡啫嘛。即系我哋嘅录音就冇 BGM 噶啦，除咗嗰一次我试验性咁加咗落去之后， 最初我哋加 BGM 纯粹就咩啊？纯粹系因为我哋背景杂声太嘈，纯攞嚟冚杂声啫嘛。 其实而家我哋可以杂声嗰嚿理论上都系 AI 嚟，咁啊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整咗咁嘅功能，咁啊 唔系啊，呢啲即系叫做OK 啦。我呢个我冇呢个冇所谓嘅呢啲嘢，因为 即系只要佢呢个数版权呢个功能健在嘅话咧，呢嚿嘢算系一个小小嘅弥补啦。你最少唔使搞到你。嗰段嘢完全冇晒声，如果我哋嘅录音会冇咗声嘅话，你谂下会几咁大镬？即系咁啊，等于冇啦！你睇咗嗰嚿嘢揈嚟揈去，冇鬼啊！你听我哋讲嘢嘅啫嘛，听我哋鸠噏嘅啫嘛。以前嘅话咧，如果我哋用 BGM 然后俾佢攞到嘅话咧，系成啲嘢冇晒声嘅，即系等于唔使上。 就咯。 咁而家就会好少少啦，最少有翻我哋人声喺度。咁啊，跟住落嚟，咁啊，主角系 OpenAI， 另外两个主角咧就系微软同 Apple。咁啊，大家都知道呢两档嘢。最近都有同 OpenAI 合作啦，佢哋本来都会有董事会观察员嘅位，嗰、个位基本上就系列席董事会入边睇佢哋点样开会。佢哋本来有呢样，但系两间嘢都前后脚咁表示放弃呢个观察员嘅位。咁、原因系因为费事俾相关啲机构，即系美国就咁 FTC 啊、欧盟啊嗰啲嘢话佢垄断啊嗰类嘢。当初 OpenAI 开始同 Microsoft 去合作嗰阵时，都啲人已经有人，譬如马生就系话佢参与商业决定啊，乜乜七七噶啦，咁啊，即系咁啊，所以而家大家就两间都不约而同咁放弃呢样嘢，保持个距离，以免俾人捉佢垄断。咁啊，讲到呢样咧，就讲翻个人，我哋其实之前已经报过噶啦。咁啊，但系有人提起，我又再提一提啦。咁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呢、这个 OpenAI 就阻止 API 政策啊嘛。咁咧有啲香港本地媒体，我唔知系每一次呢类嘢咧，佢次次都报错，我唔知点解。即系咧，佢哋有部分人就话听日开始我哋会锁闭 VPN 啊。我有啲咁嘅回事，我之前讲出锁 API 啫嘛。跟住再追翻源头，又系嗰啲湿鸠本地媒体。我唔知系翻译啊，定系睇人哋啲资料睇错啊，定系乜嘢，定系主动脑补，定系咩？我哋成新闻成日都提到噶啦。总之佢又全沟错咗。喺7月9号开始，唔准嘅系喺香港嘅 API 应用，同 VPN 系冇关系嘅。之前你用 VPN 上到嘅，你而家依然可以用 VPN 上到。之前上唔到嘅，而家依然上唔到。虽然已经有人回报俾我听，佢用 VPN 都上唔到啦。咁可能系纯粹系佢 block 咗嗰个 VPN， 咁啊，既然讲到啊，顺便提下啦，一个网站要想知道你用紧 VPN 系非常容易嘅事，要阻止你亦都系非常简单嘅事。 纯粹 block 即系纯粹就咩啊？睇下你 睇佢有几有决心去阻止你， 睇佢几勤力去 block 啦。因为嗰间就系、是、如果去到大去嗰佢嘅一大超大型嘅 VPN 供应商，点解佢block 唔到啫？唔系佢 block 唔到，而系佢够多 address， 咁佢未 block 到 server， 咁咪 block 唔到，咁咪难 block 咯。但系细啲嘅可能 server 唔高多嘅，咁两三日 block 晒咯，就咁简单啫嘛。其实 其实有时系调翻转嘅，越系知名嘅越系会俾人 block， 因为佢哋会盯住，因为。即系一般嚟讲，要阻 VPN 嘅话系两个方法，一个咧系应用佢 VPN 个 server 数目有限呢个特性，另一个方法系利用 VPN 嘅连线同一般直接连线嘅差异。先讲前者，最简单就系所有知名 VPN server 我全部 block 晒，一档 VPN 通常会有几廿个 server， 你只要将佢全部 block 晒，咁就可以阻止佢用。最常见成日听到嘅就系 Ameba 系一个会挡 VPN 嘅。日本 only 嘅应用嚟嘅 ，Abema TV 啊，嗰边啊 ，Abema 啊嘛， VPN 唔系一定得，有部分知名的，即系 S 字头、N 字头嗰两档咧，即系大家 YouTube 成日见到广告嗰啲，嗰两档咧就经常俾佢 block 咗嘅，因为佢系最知名嘅，佢系首先就针对呢啲知名嘅，咁啊，然后其他正已知所有嘅 VPN 嘅 server 都上部帮晒你，咁咁就可以收皮噶啦。咁当然转呢边流动就系你揾个冇乜人识嘅税法咪得咯，甚至自己搭都得噶。 咪都我最中我成日我讲几言都讲过啦。我最初用嘅 ExpressVPN， 佢虽然出样速度最快，但系佢俾 Netflix block 咗嘛。咁后屘我而家改用 NordVPN， 咁佢冇事落，咁咪继续用落去咯。佢当然唔系平，佢当然唔系最平嘅，但系最低客，但系至少就咩？不过阿 Bama 又好，Disney Plus 又好，Netflix 又好，都冇 block 到，咁我梗系继续用噶啦。 原因其实系钱，系钱相关，因为佢同 X 字头嗰档其实都系同一间母公司之前收购咗，所以结果嗰 个唔系 Express VPN 唔同。 唔系，我唔系讲 Express， 我攞 VPN 啦。 哦，有一间细啲嘅，讲细啲嘅就需法少啲嘅，即系同一间虽然已经系合并咗噶啦。 呢个系其中一种，另一种方法就系用连线嘅差异。正常连线连去嗰个位嘅时间反应时间，譬如我用咗 A server 去连，咁佢可以ping，虽然佢会最终都系会经过咗 A server， 然后路由咗落我哋，但系呢个时间一定会长于佢直接ping去 A server， 即系表面上嘅 IP， 咁佢就会发现咗佢呢个中间系有连结到去第二个地方度，佢系可以用呢两种方法去检测同阻挡你 VPN 嘅。最简单嘅一个就系马会。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坐亚门喺香港以外的地方系连唔到嘅。就算你开咗香港嘅 VPN， 甚至系我用自家嘅 VPN 都冇用。我香港屋企个 VPN， 佢就冇办法 block 啦。理论上，佢唔会知道呢个系 VPN 嚟噶嘛。理论上个 IP 同我喺香港喺我屋企上马会个去买一样噶嘛，佢都系 block 到嘅。因为其实技术上唔系做唔到嘅，只不过系想唔想做，同埋想威唔威 钱。有冇必要做到咁尽啫？哦，即系你出翻嘅成本， 要成本啊！你检测啊，你检测会令到佢慢咗啦。你server 运算啊，嗰啲嘢要多咗成本啦。所以系讲佢做唔做，系认真嚟做定系咩啫？咁 OpenAI 啦，其实唔算系好认真地去做嘅。以我所知就系佢会 block， 佢都会 block 部分 VPN， 但系唔算好用力嗰只。咁另一个就系、是、之前我哋都讲过 API 问题噶啦，即系而家我再讲一次啦，都唔介意。API 使用咧，理论上佢冇错，佢系话会 block API 嘅。咁啊，同啱啱讲 Microsoft 合作有少少嘢，我近嚟听到个几得意嘅小道消息啦，就话咧喺中国嘅微软个云啊苏什么我唔记得咗啦，嗰句嘢咧就系话嗱，你喺中国想用 OpenAI 嘅话，或者 ChatGPT 啊，睇你点叫啦。嘅话咧，你可以系用我哋个云上边建立 API， 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你就算喺中国都可以应用噶啦，唔需要开 VPN。系调翻转，系微软官方嘅 sales 咧，当系同人哋系咁样去咁样去 sell 佢旧嘢噶。因为喺中国，佢当嘢个市占率系，我记得系个位数，非常之少嘅咋。佢喺嗰度去争取佢哋嘅客啦。咁但係 OpenAI 呢就阻中國客户使用嘅。喺呢方面你可以見到，雖然佢哋兩個有個所謂嘅深度戰略合作，我要加引號，但係呢其實兩間公司係各自為政嘅。呢、這個從呢度可以一窺有少少，咁亦都關啱啱講嘅嘢啦。亦都引申一樣嘢，就係啱啱講 API 問題啦。其實係唔會有任何影響嘅，除非你喺香港想申請一嚿嘢都好啦。即係正常，如果你有辦法申請到 OpenAI 嘅 API 嘅話呢，理论上你是不会用不到的。你当初可以跨越了各种付费啊的障碍去拿到他们的 key， 那你一定是用得到的。就是通常的情况下你都不是用屋企部电脑来做 API 的 server 嘛。你在网上买虚拟电脑，不是懒买香港的 server 就得咯。你不要蠢到将个 API 放在中国的 server 就得咯。因为现在最主流的几栋其实都是 block 香港的。Google 嗰边都系，反而 Google 先恐怖，因为 OpenAI 同另一档私事头嗰档，我成日都唔记得提佢嗰档嘢咧都好啦。佢 block 嘅咧，主要都系啲所谓嘅邪恶族心啦。咁但系 Google 咧，系佢 block 嘅咧，基本上可以讲系两种嘅啫，就系、是、中国同俄罗斯、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啦、俄罗斯啦、白罗斯啦、乌克兰啦。点解要 block 乌克兰？系因为有部分乌克兰喺俄罗斯控制之下，同埋越南。我第一样谂系。点解系越南咯？ 越南本 系啊，Google 净系 block 呢几个啲呢几档嘅呢个地方嘅啫，即系几个大嘅都系 block 咗你噶啦。本来我仲想问睇下有冇人可以私事头嗰度用唔用得，结果都系唔得。咁啊，变成你要用 API 使用佢嘅话，无论你系自己建立又好，你系买人哋服务一定冇问题，因为冇人会蠢到去放喺中国或者香港嘅。就算佢服务嘅对象系中国或者香港都好， 又或者可能佢放喺微软嗰嚿嘢上面啦，嗰嚿嘢用到啊嘛。因为好简单，微软都唔会将个 server 放喺中国噶嘛，天才就系咁简单嘅啫。咁用到嘅依然系会继续用到嘅，唔会因为十号呢个所谓嘅政策而有所咩，只不过系对某啲中国自主要使用嘅应用嚟讲，佢会麻烦啲。即是佢要搵啲唔係中国嘅，佢可能会慢咗，係咁多㗎啦，唔好大个妄想有咩太大分别。咁啊所以澄清返啦，係电视基本上係冇影响嘅。咁啊你要点样去突破呢个封锁，其实自己諗掂佢。我而家以我所测试呢，就係 VPN 依然係有效嘅。佢会唔会锁账号，锁账号先讲啦，应该就唔会有啲咩影响嘅。有啲人突然间又讲到佢连 VPN 都唔得乜乜七七，唔会系咯，即系有啲人搞错咗，即系香港啲媒体真系对呢啲嘢成日都不求甚解，真系讲到讲到好臭啫。 算啦，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